人人笑开眉，新春百事吉，财神降满地，家家运转真善美，个个财路亨通，一朝运到手中股票定会起，各种生意日日盈利。 大家恭喜，咁啊呢几日咧都虽然话有限聚令，但系同一啲至亲嚟讲咧，你都会去拜年，最多咧就上去拜年咧，就如果你人多咧，就分开两次、三次咁样，就系逐啲咁样去啦。可能以往咧就成个家族一棚人出现，咁但系呢个家族里边咧都分开咗，可能咧有几个仔女啊都各自成咗家嘅时候。本来一家就高高兴兴仔仔一堂啊，咁但系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可以咧就结咗婚嗰啲都系另一个家噶啦，咁啊可以大家就自己系安排嘅日子咧，就去同长辈拜年，咁亦都等长辈安心啲，因为长辈有时咧佢都会觉得，唉，我年纪老迈啦，我哋两个都老啦，你哋上嚟嘅时候冇咁多人啊，咁都会有，我有啲长辈都系咁嘅样，咁所以咧就要分批去啦，但系有啲长辈咧又唔介意，佢又中意咧一齐嚟咧就高高兴兴。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都会戴晒口罩咧，咁又会比较安心一啲。个个戴晒，就反而到个长辈唔使戴咧，咁佢又冇咁即系焗住咁唔舒服啊。早晨，早晨，恭喜恭喜！咁啊，我都系喺即系新蒸头嚟讲啦，我都系好似系第一次同大家见面。过往嗰两天咧，喺即系初一初二嘅时候咧，就佩佩系喺星期五、星期六嘅时间咧，就同大家做咗一啲贺年嘅节目啦，恭喜恭喜！咁而我咧就正正系喺今日先开始咧，叫开工大吉。都是好耐冇试过喺新蒸头嘅时候啦，都有一啲嘅即真係成日嘅假期。今年呢就係初一初二呢都有呢一日嘅假期。喺初三嘅时候呢就返咗喺星期一嘅呢、這个我得你都得吓，星期四朝头早呢个时候又开始啦，一路到到六点半，仍然系四台联播，一台、二台、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清晨上嚟，一路到六点半啦。气温是19度，清晨时间5:13，早晨，恭喜。 花开遍地，春花开遍地，香风飘万里， 同迎着风，风里盛满花的香气， 风似是你使我心醉，关心体贴妙语多风趣， 一对一对春风中偶遇，爱情像春雷， 春天里爱的花朵彩印你披， 情浓情淡永远都因你起， 春天里爱的心思点点因你起， 浓情如蜜永远的带着甜味， 别春风轻轻心里吹，愉快爱恋永远的笑着回味。盛满花的香气， 方此是你使我心碎，关心体贴妙语多风趣， 一对一对春风中偶遇，爱情像春雷， 春天里爱的花朵彩因你披， 情浓情淡永远都因你起， 春天里爱的心思 情如蜜，永远的带着甜味。 远远的春风轻轻心里吹，愉快爱恋永远的笑着回味。 带着甜味， 远远的春风轻轻心里吹，愉快爱恋永远的笑着回味。 开始我嚟清晨爽利，一共先听咗两首一啲都系贺年嘅歌曲，新蒸头咧都系有呢啲查查查咧，就有啲气氛嘅吓。首先咧就系有文千岁、李宝莹嘅头先对上一首咧就是、大家恭喜，而头先听到嘅咧就系陈浩德、方依琪嘅春花开。早晨啊，时间5:16，今日系2月15日，农历咧就系年初四啦吓，辛丑牛年正月初四。今日天气方面咧就系、是、天晴啊，日间温暖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概、哦、有25度啊，呢排都好似热天噶嘛，吹微风，晚上会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系大致天晴，内陆地区日夜嘅温差较大。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早上清凉。今日嘅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系属于高啊。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0%。 红茶杯，情侣酒挤满。跟你一起暗暗喜欢，热爱堆满你身边伴，情侣一般，红茶杯往往 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或者有你唔知啫。 慧娴的红茶馆啊，咁啊，朝头早去饮个早茶，或者新年嘅时候，有啲人咧就系以前系团拜咧，就系、是、去饮茶就最好噶啦，咁又唔使去骚扰任何嘅一个嘅屋企，除咗长辈啦，你当然都要去佢屋企拜年啦，传统系需要。咁啊，其他嗰啲咧就较为后生啲嗰啲就，哎，去啦，食饭啦，团拜就最好啦，咁样又可以高高兴兴，又唔使自己煮，啊，食完咧可以走人，咁当然要卖咗单先走人啦。头先嗰首歌咧就红茶馆，咁啊睇翻啊，而家即系呢几日冇啊，都冇去过呢个酒楼，咁未知嘅情况，咁限聚令嘅两日啦，都嗰个气氛系减少嘅，但系我估计仍然都应该好多人去。即系朝头早或者系你晏昼都仲可以，啲安排方面系两个两个两个咁样去食咯，咁样最多系隔远少少都可以一齐举杯庆祝啊！踏入春天噶啦，林子祥。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 春夏秋冬， 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东向。或是爱间低温，这样唱，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把旧恨，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我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烧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德国在当地星期日开始局部关闭和邻国捷克和奥地利提洛邦的边境，此两地已经被列为受变种新型冠状病毒影响的地区。卫生官员说，为了防止危险的变种病毒扩散，在一定期限内实施有关边境措施无可避免，又说针对斯洛伐克的旅游禁令将会生效。奥地利已经在提洛邦部署军队和警员，限制民众离开当地。英国外相蓝韬文表示，关注早前到武汉追溯新型冠状病毒源头的世卫专家组是否获得中方充分配合，并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答案。英方会力争专家组获得所需的所有数据，以解答大多数人想知道的问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早前呼吁中方提供疫情爆发初期的数据，又说美国重返世卫，要求世卫坚持美方认定的最高标准。中国驻美大使馆说，欢迎美方重返世卫，但世卫是国际卫生领域的多边权威机构，不是想来就来，说走就走的游乐场。美方近年所作所为极大损害包括世卫在内的多边机制，妨碍抗疫国际合作。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10宗属本地感染，3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有大约10宗。3宗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包括之前初步确诊是香港电台任职发型师的35岁男子，暂时有20多人被列作密切接触者，包括在传染期内到过化妆间的嘉宾和员工要入住检疫中心。另外2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分别是一名46岁寻求庇护的男子，他住在土瓜湾道267号一个劏房单位，以及在元朗一间公司工作的32岁女文员，她住在葵涌打砖坪街保升中心 A 座，她的十几名同事被列作密切接触者，要接受隔离检疫。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即将发表财政预算案，相信赤字会是历史上最高，初步估算达到3000亿元，但印花税收入上升可能与初步估算有轻微落差。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会看餸吃饭，应使则使，要为市民减压，亦都要预备疫情后复苏经济。在预算案加糖有难度，去年现金派发计划之后，有意见认为应该将资源更精准给予有需要人士等。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嘅 QR code， 走个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点到6点半，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 呼啦啦呼啦啦， 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寻日年初三，亦都适逢情人节，有两个嘅节日嘅时候咧，咁啊，有啲人咧就系各有各嘅高兴，有啲中意咧就系情人节去庆祝嘅，有啲咧就一个拜年嘅心情嘅庆祝嘅。无论点都好，都希望大家心情愉快，身体健康。今日年初四，继续系一个农历年嘅公众假期。早晨啊，年初四的朝头早， 恭喜发财， 5:36啊。 一响春雷，将冬意驱除，令残梦过去。一响春雷，驱走我心头怨虑。使我默然在最终。 爆竹声咧，咁啊热热闹闹吓，爆竹一声除旧岁。刚才嘅歌曲叶德娴嘅《爱的花蕾》啊。 清晨爽利贺新春， 恭喜恭喜！我钟志光恭祝大家喺牛年如牛见庄，如牛勤奋。在牛年精精神神健健康康， 清晨爽利咧，有咁多嘅节目主持人啊，啲嘉宾主持咧，都会陆陆续续咧系新蒸头啊，新春期间咧同大家喺度拜年嘅吓。刚才咧就系钟志光嘅。时间系5:08啦，星期一嘅朝头早，年初四嘅清晨，而家温度18度。相对湿度82%。刘芳平嘅呢一首《喜洋洋》，新年咧系啲橙橙橙咧，就真系热热闹闹、开开心心嘅。一年一次咧，又几中意听嘅。你行下啲商场咧，都有播放一啲嘅贺年嘅歌曲吓，即系随主之日，令到大家有呢个节日嘅气氛，个心情又好啲，咁买嘢都会开心啲，系嘛？早晨啦，时间5:43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就天晴。日间温暖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5度，吹微风，晚上会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早上清凉。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系83%。寻日系情人节，又系年初三。咁可以呢，日头就是拜年，夜晚在屋企煮个晚餐，煮下饭仔。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 子风高路斜。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 当年学有这首歌，令到很多男女有情人听到如痴如醉，每天爱你多一些。情人节寻日怎样度过？咁啊，即系世界各地好多人都会好重视呢个情人节啦，或者喺你身边有啲朋友啊，热恋中嘅男女，又或者咧系已经系好多年嘅老夫老妻又好啦，都会同样去重视情人节。不过就系可能个方式唔同，大家已经习惯咗嗰种点样庆祝嘅方式啊。在非洲呢，情人节他们是怎样的呢？哇，看回都其实原来都挺吓亲。就是在非洲东部的一个伊索比亚，南部的奥莫河谷，有一个原始部族哈默族。当男仔向女仔求爱的时候呢，会用一个方式令到他们呢就觉得即是女仔会觉得是受到很尊重的这样。哇，个方法系点样咧？咁原来咧就话用皮鞭啊，狠狠咁打落去嗰啲女仔度，要系打到佢系血肉模糊。咁啊，接受呢一种嘅鞭打咧，系象征住嘅女仔为男仔嘅牺牲，同埋对男仔嘅爱啊。身上鞭打嘅疤痕越深越多，女仔就会越能系觉得得到大家嘅尊敬。哇，边个谂出嚟噶？字里行间都睇到，真系重男轻女啦，啲男人大晒咁，系个女仔为个男仔牺牲，同埋对男仔嘅爱，使唔使用咁嘅方法啦？系咪好吓亲咧？ 情愿亦愿意。 经五十三分半啦，气温十八度。关淑仪嘅《难得有情人》。神爽利何新春，恭喜恭喜！在新春期间，清神爽利的嘉宾主持崔少汉同各位拜年， 恭喜恭喜！我崔少汉恭喜大家身壮力健，心想事成，万事胜意。最近咧，我睇到一个鬼才论文序啊，佢喺新年嘅一副对联：福无从至，今朝至，祸不单行。作夜行喎、 啊，哇！听落去咧有少少唔吉利咁样吓， 系 啊，应该系才子嚟嘅、 啊，才子啊，鬼才添。咁我哋因应咧而家呢个时势，自己咧将佢改动少少嘅。 嗱，我同你读出嚟啊，福无从至，辛丑至，祸不单行，庚子行。 希望真系应景啦，衰嘢可以咧庚子走晒， 系 好嘢辛丑就嚟啦。 嗯，咁你利用咗辛丑庚子啊写出嚟，你都好有才华、啊。 唔好讲嗱，因应呢个疫情咧，我自己咧又用自己嘅文字咧写咗另一副对联： 新冠无情，庚子横行害人类；疫苗有效，辛丑发威救地球。哇，又是好意头的嘢，同埋好有正能量。 希望大家咧都有一个正向嘅心态去对抗呢个疫情，佢一定咧会俾我哋人类克服嘅。 保持好嘅心情，每一天都活得开心嗬。 绝对啊！ 恭喜恭喜 恭喜！ 你听锣鼓响一片，声声送旧年。 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连连。 欢呼声、歌声响彻凌霄殿。 齐声恭祝你有个欢乐年， 个个懵懵懂。 恭喜发大财， 我要为你恭祝一句，事业永向前， 花开千万朵，生意长兴旺， 财运亨通，福星照，处处揾大钱， 声声要振聋欢庆， 杯杯要盛共欢。 刚才的就是新年听的饮歌《欢乐年年》，以下这首《桃红柳绿》，文千岁黎莎。 云山掩影雨雾中，千里花香千里风， 花花争放大笑迎春，夕阳为谁送？冰梅孤山逢，早渐春风各出众。 沿路世上柳绿桃红， 青花一枝并头种。 披泽人夜来蝶与风， 纤腰笑还细雨融融， 怕听句句撩情语，春光锁不住，婉转大收入抱中，愿刻世世成年礼， 伴爱宠，风骸白发似雨中， 情开鸳鸯起浪中。 267号一个汤房单位，以及在元朗间公司工作的32岁女文员，她住在葵涌打砖坪街宝星中心 A 座，她的十几名同事被列作密切接触者，要接受隔离检疫。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本港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朝早清凉。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3至4级，稍后转吹东风5级，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风达6级，可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风5级，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级，稍后转吹东风达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4800米，有薄雾。东沙吹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12公里。在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 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训练班的新秀主持邝浩仪。加入政坛已经五年，今年有机会做新秀主持，对我来讲是这么多年在这里学习的一个肯定。好感恩可以在这里用不同的角度去认识香港这个屋企。政坛新秀训练班的人和事是我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政坛新秀训练班，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有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兴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恭喜恭喜，大年初四嘅朝头早啦，一路咧成日咧都系大部分人享有嘅公众假期，除咗啲服务性嘅行业咧，咁真系有时年终都无忧吓。呢、这个亦都系香港人嘅特色，香港人咧非常之勤力啊，有时咧就话啊做嘢。好啊，翻工好好过去街啦，无事出街小破财啊，翻工咧都有收入啊嘛，咁样吓，呢一种精神咧都系一种乐观嘅精神啊，致敬啊。咁啊，时间咧就六点两个字，咁啊，星期一嘅呢个朝头早，喺我哋会出现嘅一间嘅嘉宾咧就系叶君瑶啊，叶君瑶咧就会讲翻一啲系西式嗰方面嘅，咁而家我哋就过紧嘅农历年啦，咁喺西方嗰边佢哋过年又点咧？圣诞都系好紧要嘅，呢啲都系个欢乐气氛嘅啲节日咧，佢哋喺即系佢细个嘅时候咧，已经有一段时间咧喺美国啊加拿大都住过一段时间，就讲翻啲感受出嚟，同大家分享嘅。咁而家之前咧，同你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咧就系天晴，日间温暖同埋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5度，吹微风，晚上会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早上清凉。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系属于高嘅。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2%，同时咧就天文台就出咗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年初四嘅呢日朝头早咧，我又见到开心果啊！呢、这个开心果就系阿 Dan 啊，叶君瑶，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系因为咧，你成日都笑口常开，见亲你咧都讲好多笑话，系令人好开心嘅，所以我就叫你做 開心果。 哦，多謝阿錢，我都其實好中意食開心果，人哋請我嗰啲更加中意食。咁同埋我發現咧，有時日常嘅環境咧未必改變到，但不如調節下自己嘅心境。改變環境之前，不如改好自己，咁樣咧個生活咧就冇咁大壓力啦。 係啦，喺舊年咧呢個疫情影響之下咧，大家嘅心情咧都係有點而唔係太開心。 嗯、 但係日子總係要過，而家亦都隨住新嘅一年啦、嗯，我哋有新嘅希望啦，係嘛？ 係啊，就算幾艱難都好啊。唔系叫放棄，而系放鬆啊嘛！ 冇錯，放鬆嘅心情咧，又唔好太過專注去諗某一樣嘢、嗯、啊，都仲未解決到咧。咁即係人生，我哋除咗疫情，都仲有好多嘢需要去面對噶嘛、 嗯。 有時我就會覺得你放開少少，唔好理住嘅時候咧。若干時間再去諗翻咧，你又會有結果噶咯，諗到噶咯。 同埋一日嘅開始咧，聽下我哋清晨爽利充實下咧，個人都嘅個心情會開朗啲。 冇錯、 啊， 喂，祝你身體健康，生意多賺啦、 啊。係啊，咁我亦都祝阿淺你咧把聲永遠都咁靚，同埋咧一開麥咧都聽到你把聲咧係感受到係。精神爽利啊！ 系，所以做精神爽利啱嘅，亦都多谢啲听众支持我哋啦。 系 嗱，咁啊，今日喺年初四咧，我哋都仍然系继续庆祝紧，都仲系公众假期噶嘛。咁、 嗯、 我哋如果做电台节目咧，就系梗会有多啲新年气氛嘅嘢去巩固翻嘅节目啦。咁、 嗯、 我哋呢度都系讲啲资料性嘅嘢，但我谂下，咦，叶君要比较西化啲嘅，成日都讲啲西方文史节嘅，咁、 嗯、 叫你讲农历年，你应该系。冇咁出色嘅喎， 系咪啊？但系我可以介绍下咧，西方点样庆祝新年嘅。嗱、 嗯， 今次咧就唔系讲嘅咩作家或者名人嘅引述啦，而系我个人嘅生活体验。 系因为咧，你有一段时间咧喺美国、加拿大都住咗十零年嘅时间啦，系、嗯、嘛？咁好清楚了解当地嗰个嘅情况。到佢哋过时过节，特别系圣诞啊、新年嘅时候咧，嗰、那个庆祝嘅情况系点咧？吓， 尤其系全年最重要嘅节日，即系除夕夜倒数啊。 嗯，嗱，咁不如咧，我哋又讲下美国啊。其实美国好多嘢都影响紧我哋，佢哋嘅饮食，至到电影啊、音乐，至到时装。通通咧，其實對我哋都有一啲影響喺處 嘅 嚇。 嗱，唔使講啦，香港嘅某大商場嘅倒數活動啊，都抄足紐約嘅時代廣場嘅喎。嗱，講起倒數咧，好多華人父母啊，都以倒數嘅形式咧管教仔女。 即係點咧？ 嗱，你要放低部手機啦，三、二、一。嗱，倒數咁流行咧 ， 我估係因為咧美國太空總署啊，太空船起飛片段啊，三、二、一。发射咁样啊，就太过深入民心啦。 嗱，通常都系噶，我哋有时做一啲节目咧，有啲什么嘅活动啊，开场嘅时候有啲主礼嘉宾有个仪式咁样嘅咧、 嗯。 啊，我哋一齐倒数三二一，咁就开始咯。咁三二一，又系咁样嘅，都系兴倒数噶吓。 系啊，我谂咧，可能系重要嘅事情发生之前咧。倒数咧就系可以俾大家咧有个心理准备啊！ 系啊，真系几有道理吓。好啦，咁啊，讲翻西方过新年啦，即系美国人咧，系咪同我哋香港人咧好大分别咧吓？ 嗱，全球一体化，咁啊，世界各地嘅大城市咧越嚟越缺乏特色啦，好难逃离到咧大财团同连锁店嘅魔掌啊！货品嘅种类表面上好多选择，实质上咧。是被几个大财团的跨国供应商垄断，在德国、意大利、法国买到的贺年摆设基本上跟美国、加拿大是一模一样的。 嗯，你讲开西方的贺年摆设又令我想起 Boxing Day。 Boxing Day 和所谓过节日气氛当然需要买东西啦，周围买东 西 啦。一些百货公司和电器连锁店就会在 Boxing Day 啦， 即是西历的12月26号啦。 冇错啦，在25号咧，踏正凌晨12点就会开仓啦， 就俾人扫平货啦。 系啊，嗱，嗰一日咧，店铺入面所卖嘅嘢咧，大部分都会大劈价。 咦？点解系大部分呢？ 哦，梗系啦，一啲太过贵嘅商品，例如珠宝首饰啊、钻石啊、大电视啊。Boxing Day 嗰日咧就會收起曬噶啦，想買都買唔到嘅。 咁又啱嘅，呢啲叫貴重啲啊嘛，點會喺呢啲日子平賣俾你咧？嗬。 嗯。 啊，咁我又諗起咧，好多時都有即係新聞報導噶嘛，影出嚟咧， 哇！嗰啲即係人啊，係之前喺度等啦，咁真係到呢個倒數嘅時候啦，即係倒數三二一開門嘅時候咧，哇！呢班人咧就即刻衝入去，好猖狂咁一撲一碌咁入去噶嘛， 直頭好似咧小學生咧放小息咧衝落操場咧咁樣啊，追趕跑跳碰， 温拿嗰只歌 有首唔係歌咩？ 係嗱，不如你講個例子嚟聽，可以即係更加繪形繪聲咁聽啊嚇。 好啊，咁啊曾經喺温哥華咧有個朋友就想喺咧 Boxing Day 咧喺一間大型連鎖電器鋪啊買翻一部咧大劈價嘅電視同錄影機。 哇！真係用嚟煲劇。 梗係啦，嗱，好多華人都有呢個嗜好噶嘛。咁我個朋友咧，開門之前嘅十幾個鐘，帶埋凳仔去排隊。 係 嗱，由於嗰度咧只有幾度啊，攝氏啊，中途咧不斷有朋友嚟補給熱水啊同暖湯。 哇，都好窩心喎、啊！啊，呢、這個情景咧，其實香港都試過啲人通嚇通宵排隊噶嘛嚇。 係啊，咁啊一開門，我個朋友咧就戇居居咁啦，周圍共。可能咧現場實在太多人啦，情況咧太混亂，佢係完全迷失嘅，行嚟行去都揾唔到自己要買嘅嘢。 咁點算啊？ 好彩佢有幾個朋友同佢一齊去，電器部一開門，佢其中一個朋友咧立即去立部電視，另一個又立即立一部錄影機。 好叻喎！ 啊，原來佢嘅朋友咧 Boxing Day 之前咧已經視察過現場，估計一開門。行哪条路线是最短最快拿到的目标的产品的。 所以呢你要想执便宜你都要醒一点。你事前一定要做那个现场的视察先得嘛是吧，这个世界是不会有不劳而获的东西的。 梗是啦，就算你是成功好早冲入商店里面买东西，商户都有重重限制 啊，即系例如唔准十八岁以下嘅青年人买酒，系咪咧？ 嗱，其实喺美国同加拿大咧，买酒咧必定要去 liquor store， 即系酒铺啊。而呢类商店咧系从来都冇 Boxing Day 大开仓嘅，任何时候都系要俾原价，冇话圣诞节日啦、新年啊大优惠嘅。 系 嗱，讲翻百货公司嗰日嘅限制啦。其中一項咧就係每個客人咧有限額嘅 嚇，即係俾錢買嘢都唔可以買多啲啊？點解會咁嘅？ 嗱，因為以防咧有人將商品咧大量買入，搞到人哋冇得買啊，然後咧過咗除夕夜咧就大量平價出售，操控市場，間接影響大商户嘅利益。 咁啊係 嗱，仲有啊 ，Boxing Day 嗰日咧所買嘅所有平貨咧一律冇得回分。 即是话唔可以原银奉还俾你，系咪？ 系啊，嗱喺美国、加拿大买嘢咧，除咗你系买底衫裤啦，一啲同个人卫生有关嘅嘢，买唔啱咧 refund 系好正常嘅。唯独是喺 Boxing Day 扫嘅任何平货咧，通通冇得 refund。 其实人哋咁做都啱啫，已经平咗俾你啦，冇理由又俾你换货，又俾翻钱你噶嘛，系咪？ 啊，尤其嗰啲咧圣诞节庆嘅装束啊，唔好以为咧买完着完之后走去 refund 啊。节庆用嘅商品，由装饰品啊到戏服咧，都系可买不可换嘅。 啱嘅，即系我都听过喺美国嗰边买嘢系可以咁嘅啊。咁而家咁讲系绝对合理，商户咁做系绝对正确。 嗱，讲起合理同正确咧，嗱，美国加拿大嘅连锁超级市场同百货公司咧，有一方面咧，我好欣赏嘅 系咩咧？ 就 系 有充分嘅劳工保障啊！嗱，举个例，收银处嘅位置啊，员工咧除咗有凳坐之外咧，企嘅地方咧，仲有一张黑色好厚嘅胶垫， 系咪用嚟减少嗰对脚嘅疲劳同埋磨损咧？ 冇错啦，仲有啊，帮手入胶袋嘅员工咧，多数系年纪老迈嘅。 咦，即系长者都有嘢做喎，几好喎，嗬？ 嗱，大公司尊重长者，只要有能力，几老咧都可以尽展所能嘅。 嗯，听落都几窝心吓，佢哋都好关怀啲长辈。啊，估唔到。即去超市买嘢都会睇得到佢哋尊重劳工权益。不如又讲下喺外国啦，西方啦，佢哋过年嘅时候呢啲人都会食啲咩㗎啦。 嗱，美国加拿大嘅大城市呢，餐厅同商店呢，圣诞新年期间呢多数唔开嘅。就算开呢都系高级餐厅，尤其接近海边啦，有倒数节目嘅，会准备圣诞新年大餐，价钱一定是好贵，因为咧美国同加拿大咧 公眾假期翻工咧，工資係雙倍嘅。 嗱、 呢樣咧，又算係尊重勞工權益嘅另一個實例啦。 咁美國同加拿大嗰啲人慶祝聖誕新年咧，多數都係喺屋企煮，唔出街食喎，嗬。 嗱，我居住過嘅加拿大 BC 省温哥華咧，食每餐飯咧都要俾 15% 税嘅，即係話咧食一餐飯$100嘅話咧，你要俾$15税啊！ 哇，我哋香港啊就俾$10啦，當10啊嘛。咁呢度如果咁計法都幾貴喎。 嗱，香港嘅服務費咧就俾餐廳，嗰度嘅税咧要上繳俾政府嘅，其實唔算貴啦。美國嘅三藩市我都住過啦。嗰度嘅任何餐咧食嘢咧都要俾7.5% 税。 咦，咁咪即系平过温哥华 ？No， 嗰度嘅西餐厅咧有个不明文习惯，服侍你嘅侍应咧，你要另外俾埋单总数嘅 10% 做 tips。即系 tips 加税咧，系要俾17.5% 嘅。 即系如果我食$100嘢，我就要一定俾17.5噶啦。 系啊，系最基本啊。 嗱， 如果个侍应服务又好殷勤啦，出餐又快又准。 咪住，点样为之出餐又快又准先？ 即系一间咧西餐厅一个专业嘅侍应啊，应该咧时刻观察一张台每一名食客。几时食完每道菜，然后再上第二道，唔可以太快，因为有客人咧可能要消化下，饮啖酒享受下，亦都唔可以太慢，因为客人会肚饿啊！ 哇，嗰、那个侍应真系要好识睇眉头眼额啊，睇个情况系咪啊？喺嗰度食西餐咧，都真系好讲究啊！ 嗱，所以喺美国咧做侍应咧，系可以好专业，同客人搞好关系，又识得吹水嘅话咧，好多时咧一餐饭咧会得到额外嘅20%至30% 打赏嘅。 啊，咁如果你真系服侍得好，学你话斋吓，出餐又快又准嘅，咁都应该俾嘅。但系计下条数，即系每一次你出街食饭咁样俾法咧，都系高消费、啊。 非常高消费嗱，所以喺美国、加拿大啲人咧，大时大节，尤其系圣诞啊、新年咧，多数留喺屋企煮嘅。 系咁留喺屋企煮啊，梗系要自己去买餸噶啦。咁点样买法咧？ 嗱，多数喺 C 字头嗰间大型超级市场啊，入到去咧，成个货仓咁嘅。嗱，嗰啲货架咧系几层楼高噶。嗱，除咗你要起屋嘅啫，日常生活嘅任何嘢。呢度通通有得賣，仲要係好平啊！ 咁假設係喺聖誕節嘅時候，即係好多嘢都有得賣噶啦，係嘛？ 啊，聖誕節咧就聖誕樹都有得賣嘅，燈飾啊同擺設更加唔使講啦。嗱，聖誕大餐啊、新年大餐嘅前菜沙律啊，連埋醬汁、沙律醬啊、餅乾一包包咁賣，一買翻屋企咧，剪開個膠袋就可以倒出嚟食噶啦。 喂，咁嗰啲牛扒啊、豬扒啊咁咧？ 全部新鮮切好曬，抽真空包裝咧，仲有個 QR code， 攞部手機掃描下佢，就顯示曬咧各種烹調方法噶啦。 哇，幾方便喎、 啊！嗰塊牛排要幾成熟啊？嗰啲豬排要用咩醬汁去醃啊？一目了然。 哇！喺聖誕節嘅時候，嗰、那個主角火雞係咪都係咁樣咧嚇？ 梗係啦，仲要係好多款唔同 size 嘅。嗱，間超級市場咧賣雞咧係出曬名嘅。用嚟燒烤醃過嘅雞、走地雞、無激素雞、春雞、炸雞、焗雞、冰鮮雞，甚至華人用嚟煲湯嘅烏雞啊，佢哋都有得賣嘅。 哇，聽落又真係幾好喎、啊、 嚇！有好又唔好嗱，好在係方便，揸架車去幾個鐘咧買曬你嗰個節日需要大部分嘅嘢。 咁缺點又係咩咧？ 表面上方便，其實咧佢大公司咧控制曬你啲人食乜用乜，兼且咧扼殺曬小商户嘅生存空間，間接變得更少選擇，仲會不知不覺咧買咗貴嘢添。 啊，估唔到喺同你溝通傾下美國啊、加拿大佢哋點樣慶祝呢啲聖誕啊、新年嘅時候，又間接係理解到當地嘅文化、勞工權益，甚至社會嘅問題、啊。 咁今朝多謝曬 Dan 你咁豐富嘅分享啊！今日聽歌，喂，我覺得啦，平時係你揀嘅多啊，我覺得今日應該我揀咯，聽翻啲中國節日嘅歡樂氣氛、過年嘅歌咯。 嗱，唔好意思啊，錢，我要貫徹始終，亦都係繼續咧分享西方文化嘅嘢，所以我要堅持要分享英文歌啊！ 咁，喂，你要揀啲係開開心心先得 嘅 喎。 梗係啦，亦都相信咧，好多聽眾都聽過嘅，係源於咧70年代一個汽水廣告啊！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睇過電視都識唱嘅歌詞嘅內容咧，係宣揚世界和平 啊！咁啊，非常之好，啱啊！喺呢啲新蒸頭嘅時候，宣揚世界和平嘅歌，都希望全球嘅人開心快樂。 係啊，嗱，防疫咧都令到我哋好攰啦，不如就播下呢首歌輕鬆一下，《The New Seekers》嘅。I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希望大家中意， 大家一齐听就一齐识啊，一齐唱咁样， 一齐升啦！ 好，咪多谢你先吓，唔该晒。咁啊，再一次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今日年初四，成个正月头咧，你仲可以去斗利是。 耶、yeah, ，好啊！ 系我唔记得俾你， 唔紧要， 应该要俾嘅， 一阵会俾啦嘛，系嘛？ 系啦，嚟试试，乖仔吓。 好， 好，咁啊，下个星期一见，拜拜， 拜拜。 I'd like to build the world a home and furnish it with love. Grow apple trees and honeybees and snow white turtle doves. I'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in perfect harmony. I'd like to hold it in my arms and keep it company. I'd like to see 接近六点半啦，多谢你今朝收听清晨爽利。听日星期二有崔博士绘画议程论养生，气温系18度。听朝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缅甸局势持续紧张，西方多国呼吁缅甸军方克制。欧盟、英国、加拿大同另外11个国家发表声明，谴责缅甸军方扣留政治领袖、骚扰记者同中断通讯，强调支持缅甸民众追求民主、自由同和平，敦促军方避免对示威者同平民使用暴力。聯合國有官員形容緬甸軍方的行為是向國民宣戰。 缅甸军方据报在近日晚上采取大规模拘捕行动，又自行授权扣留民众和搜查私人物业。数以百计铁路员工昨日参与在最大城市仰光的集会，据报警方曾经去到工人的宿舍，要求他们返回工作岗位，但现场有大批愤怒的民众聚集，警方被迫撤退。英国哈利王子和夫人梅根的发言人证实梅根再度怀孕，两夫妇正是准备迎接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发言人说可以确定哈利和梅根的仔阿奇将会成为哥哥，两夫妇都非常高兴。他们又发布一张黑白照片，两人在树下面露笑容，梅根瞓在丈夫的大腿上，哈利就轻抚妻子的头部，梅根看似已经怀孕。英国白金汉宫回应报道时说，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整个皇室都感到高兴，并且向哈利和梅根送上祝福。梅根去年透露曾经流产，她表示在去年七月照顾阿奇期间突然抽筋跌在地上，当时已经感到自己流产。捷克中央政府和各州政府在最后关头达成协议，实施新的紧急状态令，为期14日。国会不满总理巴比斯领导的少数派政府的抗疫表现，寻求改变，因此日前否决当地星期日起延长紧急状态令。在这个情况下，政府没有权力在全国范围维持宵禁、禁止群众聚集、关闭商店和停止提供服务等的抗疫措施，除非是各州政府主动提出。新型冠状病毒在捷克的感染率在欧洲属于较高水平。巴比斯说，一旦结束紧急状态，等于放宽抗疫限制措施，国家难以承受。各州政府因应疫情在周末开会，决定呼吁政府颁布新的紧急状态令。政府其后举行特别会议通过，但舆论质疑政府的做法又绕过国会和违宪之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即将发表财政预算案，相信赤字会是历史上最高，初步估算达到3000亿元，但印花税收入上升可能和初步估算有轻微落差。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会睇餸食饭，应使则使，要为市民减压，亦要预备疫情后复苏经济。在预算案加糖有难度，去年现金派发计划之后，有意见认为应该将资源更精准给予有需要人士等。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朝早清凉。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15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下星期三发表的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会采取逆周期措施，但是应使则使，包括减轻市民经济压力，亦都要预备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他预告说，要加糖会有难度。